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李健《大海呀故乡》，记得他在某次采访的时候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挑战经典。你看，无论多棒的原唱歌手，都会想用自己的方式尝试一下曾经优秀的音乐作品。李健也不意外，他发行的这张《寂寞星空剑歌》翻唱专辑里选了齐秦、王菲、那英、汪峰的作品，但却都不是那些大热的歌曲。除此之外，他还翻唱了万晓利的《陀螺》、雨冬的《窗台》、郑钧的《溺爱》，还有这首年代感更强一些的《大海啊故乡》。接下来马上为你分享的是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花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黑夜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你是

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他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总分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当年《千千阙歌》《夕阳之歌》《风中的承诺》共用了一首曲子，配以不同的歌词，分别表达了三位女歌手不同的心情。而陈慧娴正是凭借着这首歌，在若干的颁奖排行榜上挤掉了梅艳芳的第一把交椅。《千千阙歌》这首歌讲述了陈慧娴留学离别前所有的心里话，不知从何讲起，唯有凭歌记忆。接下来送上给你一首经典的对唱，是来自于成龙和陈淑桦的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

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要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买二手车啊，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其实呢，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考虑买二手车了。二手车呢，不仅比新车的价格便宜，同时也更加的保值。但是呢，二手车的车况很复杂，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车，同样的年份啊，由于前任车主对汽车的保养不同，可能车况呢会相差很大。挑一台称心如意的二手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当然了，每个人挑选二手的要求可能会不同，有的人可能会注重啊价格，有的人可能注重年份，有的人注重公里数。那么问题来了，买二手车你最在意的是哪几点呢？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啊。那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二手车，在下方留言来说一说买二手车啊你最在意的是什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想你的

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终究还是空。 从4月的25号开始呢，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是正式的开幕了，一直呢是持续到5月4号。那也是为了保证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与畅通，北京市呢将对顺义区新博展的部分地区进行交通的管制。那么泽林呢也在这里提醒您，如果期间呢各位听友想要去看这个车展的话呢，也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坚决。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情绪，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抽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肺，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情绪，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我不想

色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浓，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